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18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作为全球范围内的顶级体育赛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杯还仅仅存在于广播和黑白电视之中。随着1978年录播世界杯，1982年起的直播世界杯以来，世界杯离国人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年五个小时的时差挡不住球迷熬夜观战的热情。根据统计，有超过4万名的中国球迷购买了俄罗斯世界杯的门票，位列俄罗斯之外的前10位球迷来源国之列。那为什么这么一项体育项目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的狂欢节呢？关于足球的起源、足球文化和足球相关的影视作品又有哪些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不谈比赛，跟大家一块聊一聊足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运动。可是要问您，蹴鞠到底是怎么玩的，恐怕没几个人知道答案。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民间就有了流行的蹴鞠游戏，而从汉代开始，蹴鞠又成为了兵家的练兵之法，说白了就是一种训练士兵的手段。这个蹴就是一蹴而就的蹴，是踢和踏的意思。鞠呢是一种实心球的名字，外头是动物的皮，里头填充的是毛，蹴和鞠合在一起就是踢球了。蹴鞠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书中记载了一个因为踢球而死的故事。西汉有个叫项触的人，因为迷恋蹴鞠，虽然身患重病，却不遵守医嘱，依然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了。《史记》之后，蹴鞠这个词又在《汉书》中多次出现，不过在汉代以前的战国，蹴鞠还不叫蹴鞠，叫踏鞠。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了齐国首都临淄人的生活，里头就提到了踏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富裕起来的临淄市民有很多文体活动，包括吹奏、击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球。这些史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了一种在民间很流行的娱乐方式。到了三国时期，蹴鞠的发展很迅速，首先保持了这种运动的大众娱乐属性，其次还出现了表演性的蹴鞠，就是在鼓乐的伴奏下进行以脚、膝、肩、头部等部位控球技能的表演。汉代的画像石上就画了不少蹴鞠表演的情形，有一个人蹴一个鞠的，一个人蹴两个鞠的，还有双人一边击鼓一边蹴鞠的，特技动作更是不少，用脚踢、用膝盖顶那都是小儿科了，还有双腿齐飞、单足停鞠、跃起后勾等技术动作，咱们现在一般的球员啊，没准还做不出来呢。三国时代还出现了竞赛性的蹴鞠，这种蹴鞠一般设有一个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鞠场，还有坐南面北的观赏台，鞠场的四周有围墙，围起来称为鞠城。 除了比赛，蹴鞠就开始运用于军中练兵了。说是练兵，其实主要还是用于丰富军中生活，让战士们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情绪。汉代的班固更是把古代足球列入了兵家技巧之列，称为以立功守之圣者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元明时代，蹴鞠在中国经历了发展和高潮，但是到了清代，这项运动却走入了衰落。不过与此同时，现代足球却在英国走向了兴盛。传说早在11世纪，英格兰和丹麦之间有过一场战争。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人在清理战场废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骨。出于愤恨，他们用脚去踢这个头骨。一群小孩见了也来学着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这个脚很痛啊，于是就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个就是现代足球的雏形了。到了1848年，足球运动的第一个文字形式的规则诞生了，它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间进行比赛时制定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不叫牛剑规则，而是叫剑桥规则。当时的学校里每套宿舍住着10个学生和一位老师，因此他们就规定每方11人进行宿舍和宿舍间的比赛。11人的足球比赛从那个时候开始了。1862年，英国的诺丁汉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1863年的10月26号，英国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这一天也被后人称作是现代足球运动的诞生日。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足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如今全世界一共有7种拥有固定规则的现代足球运动，其中英式足球，也就是被统称为足球的运动，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成员国家有209个，您可知道联合国的成员国家一共才有193个。说足球是地球上最为流行、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恐怕没人能够否认。所有人都知道足球，不踢球的也看球，不看球的也会经常谈论足球。每隔4年，它还会为全世界带来一场全民狂欢，霸屏我们的朋友圈。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足球呢？为什么是足球这项运动如此流行，而不是其他球类或者说其他运动呢？英国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曾经写过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裸猿》，说人类不过是裸露的猿。他通过新奇独特的视角研究了人类的种种生物行为。莫里斯曾经担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的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的所长，牛津大学的特聘研究员。不过在这些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球迷。据说他还曾经在一家足球俱乐部担任了7年的技术总监。因为对足球的深爱，莫里斯也写了一本和足球有关的书。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叫《足球部落》。最近这本书也译成了中文出版，书名叫《为什么是足球》。为什么是足球这项运动走红于世界呢？带着这个疑问，莫里斯展开了一项调查。他走访了很多国家的足球俱乐部，发现每一个足球活动中心、每一家足球俱乐部的组织形式都像极了一个小型的部落。 一个部落该有的领地、长老、巫医、英雄、追随者和其他各种部落成员，在足球俱乐部里是一应俱全。莫里斯就回归了人类学家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名球迷，展开了一项不偏不倚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在经历了超过100万年的狩猎和采集之后，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的猎人祖先成为了农民，可是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对于竞技挑战和猎杀快感的追求。于是，人们先是把狩猎的活动当作娱乐消遣，后来又建立起了斗兽场，把狩猎活动局限在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竞技场的血腥运动时代逐渐终结。而球类运动这种不流血也和动物无关的竞技场项目随之诞生，人们迎来了一个伪狩猎的新时代。足球有着不止一张面孔，事实上莫里斯认为足球有七张面孔，分别是仪式性狩猎、城市化战斗、地位展示、宗教仪式、社会毒品、一门大生意以及戏剧表演。七者合一，使得足球的意义远不止一场比赛而已。书中写道，你一定会看到不胜其烦的主教练们拼命地寻找着进球机会，吼叫着传达战术指令。你一定会看到成功击退对手之后意气风发的球员们飞奔向彼此，互相拥抱。你一定会看到上了年纪的球队高管为联赛积分榜而焦虑无比，对升入高级联赛带来的地位提升梦寐以求。你一定会看到当偶像再次出现在神圣的草皮上，成群的球迷如唱诗班一样高声歌唱。你一定会看到曾见证过沧海桑田的专家们嘟囔个不停，极度悲观地认为理想体育精神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你也一定会看到忠诚的球迷们随时准备着为那些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的足球明星呐喊到声嘶力竭。这就是足球部落，它的荣光是奇妙而孤独的，却也属于热情饱满的球迷大众。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平时也不太一样，是围绕着足球展开的。根据介绍，在世界杯的决赛期间，全球会有超过10亿人收看电视直播。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世界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同一时间停下了他们手头的工作，把注意力放在了一小块绿茵场上，看着22个男人以狂野的姿态拼抢一个足球。足球已经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了，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就会发现各行各业都在找寻自己和足球之间的关联，通过世界杯来进行自我的营销和宣传。足球同样也是文艺创作的一个热门主题，不论是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不少以足球为主题的影视剧作品。节目剩下的一点时间，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有名的足球电影。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说国产电影部分。70后和80后的朋友可能还记得一部1987年的电影叫《京都球侠》。这部影片由谢宏执导，张丰毅、陈佩斯、姜昆等人领衔主演。 京都球侠讲了一个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故事。一支来自欧洲的足球队，海盗队和驻华使馆联队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普通的球赛。足球这种稀罕玩意儿引来了许多中国百姓的围观。比赛结束之后，海盗队的队长哈里盛气凌人，为了讨未婚妻詹妮的欢心，他带领球员羞辱了中国百姓和作陪的清廷高官。这个时候，张丰毅饰演的男主角周天出现了。周天曾经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现在浪迹江湖，有个绰号叫踢破天。他挺身而出，以精湛的球艺回敬了狂妄不可一世的哈里，为中国人一雪前耻。周天在江湖朋友瘸子飞的陪同下私访了隐迹北京城的能人高手，他们找到了六位身怀绝技的汉子，分别是江湖卖艺的刘二、刘三兄弟，神偷赵狐狸，身怀神功的义和团首领好豹子，手爪有专长的铁爪梨，以及义侠黄旋风。一直由底层中国人自发组织的足球队青龙队诞生了。青龙队和西洋队展开了一场攸关民族自尊的足球比赛。青龙队的队员个个施展了自己的绝活，最终以9-8一球险胜。球赛虽然胜利了，这帮汉子却被太监下令一律斩首。周天也谢绝了詹妮以未婚夫的名义救他的举动，毅然走向了刑场。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里，足球曾经承载了很多人的民族自尊心，于是让功夫和足球联系起来，成为了球迷们的梦想。京都球侠这样的电影也是应运而生。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影院看过《京都球侠》这部电影，后来可能又在电视上重温过。到了2001年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上映，不少人就觉得这个故事格外眼熟。同样都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带着自己的绝活加入足球队中。很难说《少林足球》没有受到《京都球侠》的影响。少林足球是由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主演还包括了赵薇、吴孟达、谢贤等人。跟京都球侠的民族自尊主题不太一样，少林足球依然是周星驰电影的一贯主题，小人物的成长。影片也贡献了不少的经典台词，比如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还有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位研究生。这些台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大众们热衷使用的口头禅。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赛程中，塞尔维亚和黑山队与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之前，比赛场地大屏幕中就播放了一段少林足球的电影片段，足以说明这部电影的影响力不止在中国，更是走向了世界。时代周刊曾经评选世界史上25部最佳的体育电影，少林足球也是作为唯一一部华语电影被选入其中。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你们训练成为足球员，所以你们要严肃认真，团结向上。 明白了，踢球。 你终于舍得下来了，让我们等一个多钟头。 干什么呀？ 踢球！ 球在那边呢。你站好，你在这射个球给我看看。 可是球在那边。 你也知道啊，球在那边嘛，你连球都没拿到，踢什么呀？嘿，其实踢球不外乎四个基本：传、停、带、射。 我明白。 你别动。你们要从基本做起，你的，控制住啊！你的，别离开，左脚，左脚，球，开球，大力你走位开行啊！ 做假动作，再假一点，假动作就是假了，再假一点，再假一点， 教练，为什么不让我练球啊？ 你的脚力太大，但是你做不到收放自如。 每次呢把球踢上天，万一打下飞机来，你赔得起吗？ 赔不起。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说了两部足球题材的华语电影，其实在国外啊，同样有很多以足球为主题的影片，比如说2005年上映的《一球成名》，讲的是一位拉丁裔的青年凭借足球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在英超纽卡斯尔联队成长为超级球星的故事。影片中几位主演并不是最受瞩目的，西京的那些真正的球坛巨星，比如贝克汉姆、齐达内、劳尔和纽卡斯尔队的队长阿兰希勒就都出现在了影片中。根据统计，电影《一球成名》中出现的大腕级球星有十多位。《一球成名》的拍摄获得了国际足联的鼎力支持，从启用真正的球员和球队、租用球场，到在英超联赛、欧洲杯和世界杯上实景拍摄，都需要国际足联的协调和帮助。纽卡斯尔联队的俱乐部老板也给予了影片大力协助，甚至允许拍摄真实的训练和比赛情况。在英超赛场上，剧组动用了7部摄影机，演员和球员同场现役，再加上先进的电脑技术，影片的画面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如果说《一球成名》是从足球运动员的角度去讲述足球的魅力，那下面这部电影就是从球迷的角度切入。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影片由不丹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共同拍摄，围绕着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来。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寺庙，寺庙里有个小和尚，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心怀向往，非常渴望能够观看比赛，但寺院的清规戒律无法让他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在小喇嘛的苦苦坚持下，老喇嘛终于答应让他看世界杯了，并且在故事的结尾，全寺的喇嘛是一起收看了世界杯足球大赛的转播。还有一部比较著名的讲述球迷的电影，他说的不是一般的球迷，而是球迷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足球流氓。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足球流氓》，讲述了一个哈佛新闻系的学生在被学校开除后接触到足球流氓这个团体的故事。足球流氓指的是那些经常在球场上寻衅滋事、扰乱球场和公共秩序的人，他们到球场去其实是借看球之名发泄情绪和寻找刺激，往往故意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并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输了球就打架。一提到足球流氓，大家就会首先想到英国，不过现在英国的足球流氓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最近呢是世界杯期间，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健康看球，理性看球，合理安排时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呀，也不妨借着这股热度去看几部足球题材的影视作品，或者读一读人类学家的著作《为什么是足球》，了解一下足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今天围绕着足球的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呢，来听听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Live It Up》。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One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